证。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来自俄罗斯的国宝级文艺剧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将从明天开始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将带来上下半场共24支歌舞器乐表演，包括不朽的传奇、神圣的战争、神圣的贝加尔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积淀着一代国人记忆的动听旋律将再次唱响。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平凡的世界》明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三家人的命运为中心，描绘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当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邵泽辉执导的舞台剧《在变老之前远去》明晚登台鼓楼西剧场，这部话剧以一种残酷的诗意描述生命旅程，近十年来在全国各地巡演超过百场。法国钢琴诗人朱利安·哲拉斯钢琴独奏音乐会本周五在经典民族宫大剧院上演。朱利安·哲拉斯是一位将古典、布鲁斯、摇滚与流行等音乐风格进行融合的音乐家。舞台剧《熊猫的故事》正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主创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平凡的，也是珍贵的。开心麻花舞台剧《婚前旅行指南》正在海淀剧院演出，今年这部大戏是由导演黄莹与麻花再度合作，剧中意外不断，反转连连，最后两位主角的爱情故事在各种阴差阳错的考验当中升华。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即将播出的电视节目，江苏卫视综艺节目《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本周五开播。本季《最强大脑》大胆调整了选手定位，把目光对准14岁到25岁的选手，综合展示选手们的情商、智商、抗压力、制造力，可以说是从天才到全才的升级选拔。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本周六将推出综艺节目《谢谢了我的家》，节目以家风为展示主体，以家族人物为承载对象，重塑家庭观念。主持人敬一丹通过访谈老朋友倪萍、鲁健、孔子第77代孙孔德雍、鲁迅长孙周令飞、徐志摩长孙徐善增以及齐白石孙女儿齐慧娟等嘉宾分享各自的家风故事。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声临其境》本周六开播，这是一档以台词和配音为切入点的竞演节目，每期邀请四组台词功底深厚或是声音动听的演员和配音演员同台竞声，由500位观众现场投票决出当期声音之王。第一期节目当中，唐国强、张铁林、宁静、陈建斌四位实力派将演绎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片段。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接下来呢，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只有0.5摄氏度，天气比较寒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天气转阴，云层遮挡， 升温乏力。预计呢，明天白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在零摄氏度左右，寒冷程度超过今天，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0到0下1摄氏度，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是0下5到0下2摄氏度。 一哭过我就忘。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他是中国好声音里的蘑菇兄弟，一首改编版睫毛弯弯让大众爱上了蓝草音乐，也认识了这位坎坷追梦的音乐人张艳峰。自学吉他，十几岁只身赴深圳闯荡，做过活道具，卖过烧烤，在酒吧驻过场。面对生活的无助，他依然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今天演艺群会邀请张艳峰展示他的拿手绝活即兴弹唱。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点0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欢迎张艳峰，你好。 欢迎艳峰。 红姐大帅你们好，还有北京文艺广播87.6以及北京时间的朋友们，还有喜欢看演艺群英会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哇，一看张艳峰就老来的。你 对，我真的，我跟你说，这是来的嘉宾当中把照顾面照顾的最齐的一个。 没说到吗？ 对，今天我在转发朋友圈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他是如此阳光的一个人。虽然说今天他新出的这三首歌说是唱给所有漂泊和失意的人的，但是他是如此阳光的，想把他特别积极的一面影响到身边这些还在追梦的人。 但是我们一会儿听听，让这个艳峰自己说一说这三首歌背后的故事，包括我们一会儿也会欣赏到这三首歌曲。 哎，艳峰，我觉得你吉他都带来了，你是不是应该用吉他跟我们大家打招呼？ 好。 喂，哎，我 演艺群会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好。 今天天气有点凉， 太冷了。 你有没有撸串子放点辣椒面子？好。 哇，哎，这个，我一直都听说，就是因为艳峰之前来过一次。 对啊， 但那期不是我上的， 是我上的 啊。我就听说来了一个神人，就是据说你现场出题，然后呢，他就可以现场来作曲。 我记得当时我出了好多难题，比如说什么刚分手了，你得安慰我呀，然后我俩还就在音乐里吵架呀，反正就各种简直了。你一会儿也可以再出个题啊。 是，好好好，我一会儿想一想，我想一想，我先让他聊一聊他的歌曲，然后呢，我看看想个什么你当时没有出过的坏招啊。 就是 4岁的。 好。 然后这次三首歌曲是歌曲还是吉他音乐？ 全部是歌曲。 歌曲。其实在上一张你的专辑里面，你这是一半歌，然后有一半音乐，对不对？ 对。 这次这三首歌是什么样的想法？说 哎，我要开始把一些新的歌带给大家了。 其实这三首歌花的周期和时间还是蛮长的。这一次，因为这三首歌呢，怎么说呢？它整体一个方向，其实就像红姐刚才说的是，送给漂泊一部分人的。但其实有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一个正能量和负能量。那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就假鸡汤， 对 那种给你误导。但其实说，你人不一定每天都真的那么多正能量，有的时候负能量自己关在家里那个劲儿自己阴下来静下，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第二天再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当你。 你不可能每天满满的鸡血。 对，就是你有失意的时候，不一定是需要别人来鼓励你的 啊， 是你自己最需要的人是你自己。 因为你不觉得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你在经历挫折或者失败或者失意的时候，你的成长会比你一帆风顺要更快，而且更不容易遇到大的挫折，就人生都是磕绊着过的嘛，他就会过得比较顺畅。就如果说你一直很顺利的话，他就容易遇到问题。 而且关键是遇到问题之后，关键看你怎么看和怎么想。 对， 这是不是跟你那首歌有一首歌，其中有一个叫《一念》，这首歌是不是叫《一念之间》的意思吗？还是什么？ 差不多，就是一念就是人一个想法，一个念头，但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会发生很多事情，你的选择也会改变很多事情。 哦，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听一首好不好？ 我觉得他应该先唱一段，然后我们 听全版， 然后听全版。 好，让这个现场演绎啊。 好，先来哪个呢？来 一念吧， 一念 好不好？ 沿途有什么？有空当的寂寥，俗世如烟，吹到有一座古道，为蓝色的你，一场雨季失掉。我们经历五个枯萎的巫妖，夜里亲吻奔起的海潮，阴雨时尚不忘瞬息间拥抱，梦境温吞却闪耀。 确认一下，这是现场弹唱。 对， 我一度觉得咱们在放歌。 所以啊，各位，我跟大家说，这种创作性的歌手就是这样的，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才敢唱。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就是一念的全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追到自己的嘲笑，不免的悲伤，一场雨季经历五个枯萎的巫妖，夜里亲吻奔袭的海潮，阴雨时尚不忘瞬息间拥抱，梦境温吞却闪耀。 啊，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艳峰的一念，艳峰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张艳峰。 哎，欢迎张艳峰。刚才听到一念啊，就这个词儿就是特，就特抓人心，就挺难受的， 有点扎那个， 叫戳心哈、啊。现在流行这词儿。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分享一下歌词啊，像沿途有什么？有空荡的寂寥，俗世如烟。追悼，四季的嘲笑，不眠的眉梢，一场雨季失调。 我觉得你的声音吧，不太适合念这么戳心的词儿。 哎，那走了啊！ 不是，你是属于那种比较阳光的吗？ 哦， 你声音特别阳光。 对有没有更阳光一点的歌曲？一会儿读一下。没有，这是这首这样一那个。 可以说一下这个词儿，我看到那个词作者叫易之然，太有意思了，这名字。 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然后现在年纪是94年，好像是 哦， 很年轻的一位才女。 94年的姑娘已经写出如此深刻的歌词了。 但你看里面有两句歌词，我觉得像她这个年纪。 嗯， 就是叫觅一场高烧， 走一半断桥。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年纪的人才敢义无反顾的去走一些看上去比较危险的路。 对对对，因为年轻嘛。 年轻、哦、啊，我觉得就从这两句词，我当时想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哦，厉害啊，确实是，可能就是虽然这 你就说吧，你是个中年男人，你现在是不是保温杯啊什么这个那的，你还去觅一场高烧吗？你想生病吗？ 没有，不，我就光想哎，沿途有什么？ 对，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歌词，包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特别感动的。就像刚才燕峰提到的。怎么给失意的人，怎么给漂泊的人以力量呢？对吧？ 对， 就是当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觅那种鸡汤要鼓励我们，而是说我们勇敢的去接受我们目前这个状况下的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因为我知道燕峰之前来过，但是我没有那个跟燕峰对过话、我有一些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当时你在经历人生比较不如意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让你用一首歌曲就是来表达一下那个时候的心情的话，你会用一首什么样歌曲？现在即兴能想起来的？ 即兴能想起来的， 这个 有点，因为我的波段比较多。 你的波段，我们叫这个波浪比较多。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没有说特别。 哎，你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最自己是现在回头去看啊，最低潮的时候是哪一年？ 最低潮，没有什么特别高潮的年。 觉得日子过得最不如意，或者老是觉得内心最挣扎的时刻。 内心最挣扎，其实有很多时候，无非两点嘛，就是第一点就是钱， 对， 在 生活比较艰难啊， 在进入社会，尤其搞了音乐，那就是穷三代的事儿，然后肯定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未必是那么的难受，那个时候因为心里面感觉打鸡血一样，就你还有你。 你还有梦， 对，你还有梦， 对不对？ 不像现在啊， 哎，真的，那个时刻还真不觉得有那么苦， 对， 是吧？ 那个时候没有的。 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孟非有一天有一个人就问他，采访他，孟非，哎，你在那个最低潮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对吧？孟非说。我当时不知道那是最低潮，我要是知道我以后能混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肯定活不下去的。 哎，我跟孟非参加过同一个比赛。 哦，那什么比赛？ 江苏电视台的一个比赛，我们俩是同场竞技， 主持人大赛。 是的。我后来回想起来，哎，我 所以现在是你的人生低潮， 不是不是？我说，哎，这个人怎么看着那么熟呢？ 那时候他有头发， 当时还有沈凌。 哦， 就现在湖南卫视的沈凌，当时 都是 我们班呢去了两个人参加这比赛，就是我跟沈凌搭档，然后到江苏，他属于江苏本地人，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 哟， 对， 哎，所以这时候让你这个即兴燕峰送一首，就是给正处于这个状态下的，就未来还不知道， 就送给我吗？是吧？ 都可以，你可以送给自己。 就是人家孟非已经那样了，然后当时成绩还不太如我的，然后就我现在还这样，是吗？ 这就是命，要不然 这真的是命。 来看，如果让你送一首音乐给他们， 那我唱一首我这回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好， 叫做《此类生物》。 好， 此类生物。 其实 雪线下一排脚印延伸到远处，绿烟难去找温暖过渡，像风尘飘过每个归宿，城市里寄生着多少此类生物，终于甘心人际关系远大于付出，不辞辛苦换淡薄收入，夜路灰尘里沿街上铺，熄掉灯牌聆听路人低语倾诉，有人奔赴失恋没换的礼物，终于扛不住吧理想丢在半途，有人说笑掩饰自己多无助，平静接受被利用的反面照顾，有时公允不过是一句，悲喜中的人有无数，我干我破后剩几分英勇，不惧怕反目，有人奔赴失恋没换的礼物，终于扛不住吧理想丢在半途，有人说笑掩饰自己多无助，平静接受被利用的反面照顾，有人梦里面看不见日出，日子过了太久索性也随便麻木，有人原本宽阔的心拥挤成细碎，像是也在意的挑剔眉目，被击中的此类生物，活在凌晨的本我，白昼时啊不哭，白昼时就是不哭。 哎呀妈呀！ 那个大帅是击中你哪一根神经了？我看你都要哭了。 哎，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我这等会儿，我真的是。 哎，那你先平复一下啊，就是我听完这首歌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帅你为什么哭， 我是被他的词 对 和这个整个的那个音乐 这个意境 音乐所营造的那个， 你 看先说 你看最后啊，他说白昼是不酷哈，喜欢临时的本我。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每个人生活都很不容易啊，别说谁过得比谁更差， 对 对 啊。当我们觉得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勇敢就说出来不如意就好。我觉得可能要表达的是这个。 我告诉你，它里边有哪些段落，然后一下子击中了我。它里边有几个段落，它包括唱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人奔赴十年没换的礼物，终于扛不住把理想丢在半途，这个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我前两天其实正在自己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原本宽阔的心拥挤成细碎小事也在意的挑剔眉目，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前几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因为一点小事儿我就有点想要，就是想要发脾气，或者就有点就是看别人就有点起火， 易燃易爆。 对，易燃易爆。 你可以去喝点中药。 不是，我跟你说，然后后来我就想，原来的时候我也是一个见了谁都哎笑着打招呼，然后去跟人家点头那个微笑的一个人。 你就长脾气了嘛？ 这对，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自己长脾气了。然后呢，可能会，我觉得可能还是就像他歌词里唱的，是因为你经历了太多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会自己先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就是或者别人的一个眼神，你认为他是在挑衅你，或者是他是不是有没有瞧不起你，或者他有没有怎么怎么样你。我觉得日子有的时候就像歌这句歌词真的是细碎，就是有人原本宽阔的心拥挤成细碎小事也在意的挑剔眉目。 这歌里满是无奈啊。 哦、 而且这首歌其实我一般创作是先有曲、然后先有曲、然后再去填词、我的创作路径一直是这样子。 对、 但是这首歌是例外，这首歌是我拿到也是一直烂的词、然后拿到这词之后啊，我看完之后尤其最后一句就是、 白 昼 时 不 哭， 就像我们这些就是做音乐的、然后就这文化行业的很多人熬夜什么的，你会凌晨然后好干完活了一看表，哇天哪，凌晨五点了，就是那个时间段，然后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工种啊和人、只有你们这波人，就是感觉这句一下扎中我了。然后写这个曲的时候也特别顺，没有什么太多说哎这句要特别思考一下的、基本是一气呵成的，就是特别顺。所以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去年2017年所有写过的作品当中、这首是最喜欢的一首。 一会儿咱们可以再放一遍给大家听， 再放一下给大家听、 是是， 然后大家也更了解了这首歌之后、歌词之后，我觉得您可以更加用心的去细细听。 其实现在这些歌呢，在像 QQ 啊、什么酷狗、酷我啊、都能听到了啊、刚才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艳峰的《此类生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我们现在要听这首歌吗？ 啊，来不及了， 我怕听不完。 对对对，咱们直接进入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演艺群英会，然后我们一起跟张艳峰分享他的音乐，分享这三首写给失意漂泊人的歌。 他是中国好声音里的蘑菇兄弟，一首改编版睫毛弯弯让大众爱上了蓝草音乐，也认识了这位坎坷追梦的音乐人张艳峰。自学吉他，十几岁只身赴深圳闯荡，做过活道具，卖过烧烤，在酒吧驻过场。面对生活的无助，他依然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今天演艺群会邀请张艳峰展示他的拿手绝活即兴弹唱。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砖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极致飘雅，榜样闪亮。2017北京榜样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将于1月3号晚间在北京卫视，1月6号和7号早上8点20分在北京新闻广播播出，敬请关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 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他是中国好声音里的蘑菇兄弟，一首改编版睫毛弯弯让大众爱上了蓝草音乐，也认识了这位坎坷追梦的音乐人张燕峰。自学吉他，十几岁只身赴深圳闯荡，做过活道具，卖过烧烤，在酒吧驻过场。面对生活的无助，他依然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今天演艺群会邀请张燕峰展示他的拿手绝活即兴弹唱。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喂，大家好，我是大帅。 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北京时间 APP 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网友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张燕峰，你好。 大家好。 燕峰真好听。 对，刚才这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这次呢燕峰的 EP 是发行了三首新歌。 对吧，三首新歌。 刚才带来的是一念和此类生物。我相信这首其实此类生物是一首特别写实的一首歌，就是它会写出很多现在正在经历那个时段的人的一些内心的真实的想法，而且写的真实的就有点血淋淋的那种感觉。 对，血淋淋也没什么不好。刚才燕峰提到的就是他发这三首歌的目的，我觉得我还挺认同的。他不是在给别人倒鸡汤。你要勇敢，你要坚强，然后你前面还有好多路能走呢。他只是告诉大家生活就是这样啊，生活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他是这些歌是一种宣泄。 对， 你可以听的时候边听边想自己啊 多难受的事儿哈， 哎，都把它宣泄出来。 适合一个人在一个屋里面， 对， 戴耳机听。 而且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在这个空间里面，在这个都市里面，有那么多跟你一样的人，其实啊。同类的此类生物啊， 对， 比比皆是。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燕峰，就是因为我听到一个词叫蓝草音乐。 蓝草 蓝草音乐，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听说您创的先河啊。 这现在应该不算了吧。 这其实是就是美国一种音乐风格 啊， 叫做 bluegrass。它是乡村蓝草，它是在就是乡村音乐里面的其中一个分支。 哦， 节奏特别欢快。 然后你是把这个分支拿出来之后进行了一个就是利用这种节奏或者是样态来进行创作歌曲创作， 对， 是吧？ 有我以前有一些这样的作品，然后以后也会明年的今年2018年也会有 country 的东西再加入到来。 给我们大家来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啊。 来一匹马， 哎，对对，他就是那种，哎，我原来的时候我很喜欢听那个 上马， 听那个美国的乡村音乐，里边还有一位叫阿兰的，是不是？ 阿兰 Jackson。 哦，对对对，他有那什么 Little Spoon 什么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首歌，哇、 哦！哎，你破音了， 啊，对，太激动了，哎，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激动？ 我可喜欢这首歌了， 哦、是吗？ 对，那听的为数不多的几首英文歌。 听得懂吗？ 就专门查歌词去听的，哎，就特别喜欢。所以他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蓝草，就是这种乡村音乐里边的一个他经常会用的一种旋律和调调， 就是它是一种风格。在乡村里面，然后它其中一种风格比较，这个速度比较快，一般特别欢快的。 那你这次出的这三首歌，我听了前两首都是属于比较深情一些的哈， 有点偏一点点摇滚和 对。对，然后这次是怎么想的？说要出三首这样的歌？ 这次想的就更多是再往回走一些，因为我想尝试不同的自己的一些能够达到的一些创作表现出来的东西。以往的话，你像上一张更多是以旋律和一些就小感觉啊，就是我还是想的奔了一个好听。那么这回可能更多往里面深再走一下，就往心里面再走一下，试一下自己突破一下，不要让人听起来老是 因为有以前有的时候因为太表面， 对， 我觉得音乐嘛，就做给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心情的人去听的。那么我也会在不同时间段尝试更多不同东西。 哎，我觉得肯定采访是会有人问你，哎，是这段时间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对，你创的这首歌是感觉都是给漂泊的人、失意的人。你是最近怎么了？过得不好的吗？ 或者是身边的人的故事哈，肯定有人问你吧？ 头发都这么长了，艺术家都提不到。 就是现在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现在蛮平和平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挺舒服的。因为去年有一段时间就身体的原因，长时间熬夜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段时间身体不是特别的自在，就是有点影响工作了。但自然了之后又开始健身啊，恢复就是。 哎，人就是这样子的。 经历一些， 就是别人不问，就是别人劝你啊，你要吃早饭呀、啊，你得锻炼身体呀、 啊， 你别熬夜啊，你要早起早起啊，就不可能听的 啊，不听， 你只能是 当身体真的自己警告你 的时候，对，警告你的时候， 对， 所以就是人啊，他们说那个知识付费就跟你买健身卡是一种懒惰你不觉得吗？就是知识付费，比如说这一个知识你花199或者99块买下来了，你就觉得好像你学到了然后你再去学就很难你比如说那个我自己也反省啊，比如说最近我买了两个英语的课程，一个听力一个那个阅读然后我昨天什么玩意儿然后我就昨天我一看我已经有7天没读了，而且前面有很多它是分的，就是你及时学的就是涂色的然后你补课的就是圈圈，我发现我还有很多圈圈就是后来补的就你很难坚持说你每天坚持学，这就是人的惰性就是知识付费跟你买健身卡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人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或有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不能找别人的原因，只能找自己对， 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算是符合这种心态，叫做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吗？这首歌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歌更多是让大家出去多走动走动你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因为这首歌比较很公路的那个。其实这首歌是有几年以前的一个作品，然后后来我把它重新这个歌词大概写过有几十版吧对， 为什么 就不满意不满意我会这样，就一直包括自己。 这个歌词是你自己写的？ 这不是对，我是偏向于作曲和编曲更多。 就那你说这首歌实在是这个词作者被你折腾得够呛呗？ 不是这一个词作者，我说的刚才说的是这个歌有很多个人写过这个词，然后推翻 太不容易了。 哇，那我们想要听一听你终于把它推出来了以后它的歌词 几十版以后是什么样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您先给我们还是即兴来一段好不好？ 即兴来一段 现在来一段， 然后我们再放全版。 好 我的疆界通往无垠，来日再回路标的指引，四季全包在后视镜，天心微风吹向星空的边境，照黑夜中依然的心境，在涌动空降如是大雨，野心的公路上放任热血在轰鸣，追逐天涯尽头自由的意义，只因为我那一颗心马又强的心，所谓终点记在沿途的风景，向南往北转山越岭，向南往北转山越岭。 哇，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哎，这首歌 破 破音了 啊，又破音了，真的今天怎么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稍等我平复一下。哎，我因为我是说实话，我很喜欢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而且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就比如 别超速、哦、 把窗户打开。对，你刚才提醒了我，就是我一般听到这种的时候，就比如油门会不自觉的往下，嗯，然后让速度， 那就这样，以后坐你车的时候我给你放女人花啊，就这样的歌能好一点、 哎、真的是你放这种 就平复了， 就平复慢一点、啊、 我可以在旁边帮你唱。 哎，所以这首歌 音乐即时游 那我会一个急刹车把你扔出去先。哎，我觉得所以这首歌就特别适合你，当你开着车带着朋友一起出去在路上，然后大家一起说着笑着，然后音乐这个车沿着山旁边的风景， 对对， 哇，过去的时候。 其实我感觉啊，我今天反正就说说我的感觉哈、啊，燕峰也可以自己聊。我听完这首歌的感觉是，就是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就是需要走出去的勇气。然后不光是走在路上的勇气，还有走出你原来常规路线的勇气。 哎， 啊，就是。因为路上的风景是不断变换的，就是人不是生活在一个就像陀螺一样生活在一个圈圈里，而是生活在路上、 啊、 你应该经历不同的风景，对吗、啊，你当然有好看的风景，但有不好看的风景，但是如果说你连踏出去的勇气都没有的话，那这个世界的美好人生就这么一遭你也看不到。 哎，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的感受啊，我说实话这三首歌它给我连起来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是一个有特别有画面感的，就是 你 一回到家没有、啊、一回到家他是其实可能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然后这时候一念而生，然后整个人开始陷入到一种就是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我为什么是此类生物你知道吗，就是开始想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 然后就要出门了。 哎，等第二天，但是一切都是哎呀算了、睡去吧，然后睡了一觉醒过来以后打开窗户一看阳光洒满整个房间的时候啊，开上车 然后离家出走了。 哎，别哎呀，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这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 哎，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吗、 所以以后燕峰啊，你出去这个去再去宣传的时候先放一念、哎、然后此类生物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 对 对不对，就是就是这么一个顺序。 那就让这样我们一起再来 听 一下这个全版的好吧。 好，张燕峰，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 记住不要着急踩油门哦。 辽阔的疆界通往无垠，白日才会路标的指引，把四季全包在后视镜，横穿这片荒诞深邃的土地，人烟的香和狂野的雨，一把吉他是全部心里，野心的公路上放任热血在轰鸣，追逐天涯尽头自由的意义，是因为我那一颗心马又强的心，所谓终点记忆在沿途的风景线，微风是像星空的边境，照黑夜中依然的心境，再用瞳孔将故事打印，足迹因微不得遭遇而鲜明，珍藏每个经验的途径，奔赴不落俗套的宁静，野心的公路上方都将是目的，野心的公路上放任热血在轰鸣， 穿最朴素的理想，前方再崎岖也很浪漫，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 哇哦， 这首歌强烈建议大家在开出六环以后开，再听。 燕峰，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嗯、啊？一念、此类生物，这次是三首歌， 嗯， 应该是从很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吧？ 大概从几十首吧。 几十首？ 哦，创作了几十首。 那几十首是？ 折了， 折了吗？ 可以去你工作室听吗？ 可以。 哎，不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去他工作室？他今天在这儿。对不对？哎，你这样吧， 我、哦、这样吧，我觉得哎，这样，大哥，你看我，看 咱俩能不能想到一起啊？ 能不能想？你选一下第四首歌。 对，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让你啊有这个发第四首歌，你会选哪一首？ 对，因为你想，他是几十首选三首嘛， 哦、 肯定是比如说30进20，20进10， 10进8， 8进6。 对，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主持人大赛。 对的，第四首歌是什么？ 第四首你会选哪一首？ 第四首歌可以唱 ，隐藏啊，EP 的隐藏歌曲，各位。 人生爱恨交错，不如放过，结帮痴情你我，曲沾而手里红，照过。残破寻常情是寂寞，天上落下烟火，淘洗谁的烟火，一只鸟的翅膀，中上唇的颜色，可能会收录到下一张 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名字还没想好 啊， 还没有最终确定。 对， 他是唱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感啊？ 唱更多是洒脱，我觉得、嗯，我觉得现在当下这个时代来说的话， 嗯， 尤其你稍微有一点点年龄的阅历以后、 嗯， 做事情再去有太多的顾忌的话， 嗯、 那其实是挺没劲的。 嗯， 就更多给自己一些洒脱，因为很多事情你那样去抉择了，不一定未必有更好的结果。 啊， 但是吧， 干脆洒脱。 但是我就为什么说前段时间我看那个冈仁波齐，就是没看电影之前先听的那首歌，朴树那首歌叫《New Fear in My Heart》。 对，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是躺在床哭的起不来。 啊， 真的。 就是吗？ 哭到就是那个就躺，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还有一点点小的阳光洒进来，我就躺在沙发上，忽然听到这歌，我还洗漱呢，一洗完我说坐上沙发上缓会儿，我就哭了很长时间。就是你刚才这个说的这一段话， 洒脱 就是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嗯、你是很难让自己重新再来的， 因为束缚和牵绊太多， 对， 你顾虑太多、 啊、然后也不知道我到底想到了什么，我是觉得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哈、 嗯、 太多的现实、 嗯、 然后太多的束缚、 嗯、 然后说你比如大帅，你比如你、嗯、你有没有特别想去尝试的东西？你特别想去哪个地方吗？ 嗯， 你说到那儿去生活？ 有， 那你不会去的对吧？因为你在北京有固定的工作， 对 吧？ 那哎，说不定我哪天洒脱一下呢。 那不好说， 对， 但是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对有一些城市，我，哎，算了，不说了，我说了，那领导哥来找我谈话。 所以那天就说No fear in my heart， 我心中没有恐惧哈 啊， 然后里面就唱到说，就那在悬崖边嘛，对吧？ 嗯、 就是你放手那一刻，你就是重生。 嗯， 但是谁敢跳？ 嗯，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呀。人生好不容易啊、 嗯、 对啊，我们老说人应该洒脱一点，人就活这一辈子吗？好多人都讲人就活这一辈子吗？我们就应该做自己事情，但是当你去真正去抉择的时候、 嗯、 是要看勇气的。嗯， 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你想做的那个事情， 嗯， 想和做是两码事儿、 嗯。对， 你想的时候我挺想做那事儿，但是真是让你去做的时候 啊， 哎，大帅你别说啊、嗯、就是音乐人里边还真是有一波这样的人。 对， 你比如说什么跟父母决裂，什么离家出走的呀，对吧？就高晓松说那时候退了学去玩音乐呀，就是搞音乐的人还真是有点勇气，就相对各个行业来说，或者说浮在表面的比较多。比如说你还是吧，为了追求音乐 去了广州， 各种干各种活儿，就为了说我未来还能再做音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搞音乐的吧。是的确勇气大一点。 我特别想说一句，领导啊，领导，如果有一天我辞职了，你们去找张艳峰，好不好？ 那你那么看口条。 对，那刚才提到了艳峰这一次的三首歌呢，是献给所有漂泊 对 失意的人。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三首，一首《一念》，另外是《此类生物》，还有一首就是《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其实刚才我们在听最后这首歌，就是《生活不就应该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现场版很好听。 对， 现场版它有一种别样的味道。 对，所以今年好像是有很多现场版。 有机会能听你现场版吗？ 有，今年2018年会有全国的巡演 ，Live House 巡演。 哦，真好。提示大家，就是听张艳峰，我觉得一定要听现场。是吧？大帅有种感觉吧？ 对对，有，因为他刚才那首歌放出来，我们觉得，哎，现场版的味道好像更，就感觉更狂野、更自由一些啊，更洒脱一些。那所以现场版就是 Live House 会从哪开始？有计划了吗？现在？ 现在目前的计划是以北。到南，就是国家的这个地图这个路线来走， 就是沿着海岸线吗？ 对对对，就 沿海城市， 这边是靠。 你看看，你看人多聪明！你看啊，从夏天开始吧，在北方，然后走，越来越冷，就往南方， 往南方去了。这一年下来，这冬也过完了， 死鸟的。 我今天发朋友圈，我说，我说每次跟艳峰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吧，因为我觉得捧着吉他的男生特别帅气， 对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 我刚才在外面感慨半天了， 是，然后我在想，从来都没有男生抱着吉他为我唱过歌， 你要干什么？你要疯 了！我今天特别想让艳峰就是在现场 给你唱， 给我唱首歌。 行，就是艳峰， 我是代表所有的那些没有，让那些男生抱着吉他唱歌的女孩要求的嘛？ 真的吗？ 对啊， 那我这样 吧， 我先给你唱一首，好吧？ 你会吉他吗？ 我不用吉他，我 别 伴奏， 我不要，我不要。 来来来来，准备啊！我志宏，我要深情的望着你。来准备， 给我拿个盆儿。 准备，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吃鸭是老虎，见了千万要躲开。开玩笑， 不是大帅，你这样能找着女朋友吗？ 找着 你还想要不要媳妇？你媳妇没娶回家了吧？ 这我这个开个玩笑嘛。接下来时间让艳峰来。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很多人的校园时光里面哈，说。其实这样听高晓松讲啊，那个年代哈，更是流行，就是在草坪上啊， 对， 男生抱着吉他呀， 唱首歌 啊，那是很纯真的一种情感。 这不光是女生的期待，男生也希望自己能够弹着吉他给女生唱。 现在变了，现在是更流行一帮人在草坪上玩什么荣耀， 或者说你是开什么车去接的 啊？所以我们 当然不是这么说， 我们来点单纯的，我们来点纯真的， 来点纯真的啊， 艳峰。给朱红唱首歌， 类朱红，此类生物唱首歌 啊， 我们此类生物啊， 哎，好好好， 那我唱一首那个上一张的主打，叫做《感谢你从墨尔本带回来的雨》。 哦，好好好。 最近。理想总被弹起，在繁琐里，这里人群奔忙作息，自由无敌。曾说过这座城市冰冷像机器，平凡活着在默然死去。你曾年轻想要逃离，逃往新天地，却见有人正逃来这里。后来你说换种呼吸，是隐形交集，担 新鲜感能撑到哪里？搞懂自己，随处可取，才好更感激。从Melbourne带回来的雨。 哦，我跟你说呀， 啊，你说什么？ 我要学吉他了啊！ 你要学吉他？ 我受不了了，我跟你 说。不是我，你受不了了？ 对，我真的觉得我还是应该学会一个乐器的。特别赞，而且朱红是跑到我们这里找初恋的感觉了啊！这是， 哎，我觉得的确是每个人就是女人吧，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的一个梦，对吧？所以咱们核桃林里好像也有，就弹吉他的。 也有。我想问一下，燕峰，你有为谁单独就是真的这种弹唱过，用歌曲向他这个示好吗？有过， 那个， 有过吗？ 这属于隐私吧。 你可以回答，就说有或者是没有， 你不 用说具体 是 谁。 多年前好像有吧，那小时候干的事 儿。我小的时候。 对。 是吗？ 小时候会有干过这样的事儿。 你现在不会吗？你这么好的这个。能力 哎，对，现在已经练得这么好了。 现在就是 不太敢了。 我出去以后就是，啊，比如说一帮朋友在一块，哎，这哥们儿弹琴老好了，然后别让我弹 啊， 就是反而有一点害羞了。 有，因为你弹到一定时候，然后别人会有的时候说你卖弄 啊，就是说你啊炫啊。 就如果是表演的话，那个会竭尽全力。 对， 就是在一帮朋友在一块聚会那，我经常说你们先来。 哦， 看来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这也是同样的圈子啊，就都是会弹吉他的。 对。 哎，是不是那种就是能够叫那个北京话叫怎么着，就是比琴 啊，斗琴， 斗琴， 斗琴， 会吗？你们现在还会玩吗？ 现在少了。以前十几岁的时候，现在更多在一块儿